《圣咏集》第九篇。上主，我全心赞颂你，宣扬你的一切奇伟。我要因你而欢欣踊跃，歌颂你至高者的名号。因为我的仇敌已退藏，在你面前已颠扑灭亡。你登上宝座，秉公行义，为我审断了是非曲直。你摧毁了义民，歼灭了恶徒，把他们的名字永远消除。敌人现已覆灭，永远沉沦。你荡平的诚意全部留名。上主却为王于永远，安置宝座，秉公审判，将以公义审讯世人，将以正直判决万民。上主将是受迫害者的碉堡，做他困厄中的及时避难所。凡认识你名号的人必仰望你，上主，寻觅你的人，你必不摒弃。你们该歌颂上主，他住在西翁，在万民中宣扬他的一切化工。上主追讨血债，常怀念悲苦的人民。上主绝不会忘掉他们的惨痛的呼声。上主，求你怜悯我，垂视我愁，加于我的苦辱，拯救我脱离死亡的门户，好使我在西翁女子门口宣扬你的美誉，心想你的助佑。义民都落于自己挖掘的深坑，他们的脚都掉入自设的陷阱。上主自显于世，行了审判，恶人被自设的罗网所陷。愿一般忘却天主的义足，愿一般恶人都归于阴府。困苦的人绝不会被遗忘，穷人的依靠永不会丧亡。上主起来，莫让世人获胜，愿义民尽都在你前受审。上主，恳请你恐吓义民，使他们自知不过是人。